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他们是维吾尔族同胞口中的救命恩人。 你要不是怀着你的孩子，你真的是真 的是。你说你是被救的。 他们是皮山6.5级地震抗震救灾优秀团队。 他们说不是你的好事。 他说知道你这么关心他，很开心，心里面很充实，谢谢你们。 他们要为和田地区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他能知道的所有的东西愿意交给你。 本期新闻天天谈，援疆记者郑晨近距离接触北京援疆和田地质医疗队，为你讲述北京医生不为人知的援疆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记者郑晨。我现在在新疆和田，在这里呢有一支21位北京医生组成的援疆医疗队，他们工作在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和田市传染病医院，他们就是第8梯第2期北京援疆和田地质医疗队。那么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就是医疗队的2位代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是队长，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科副准医师瞿浩。瞿队长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一位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副准医师台卫平。台医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情况，据了解7月3号新疆和田皮山县发生里氏6.5级地震后，有19名重症伤员被紧急送到了161公里外的和田地区人民医院。那么目前呢，这些重伤患者大都康复出院了。北京援疆和田地质医疗队的医生们当时参与了重症伤员的抢救工作，也因此被评为抗震救灾优秀团队。那么现在我们回到地震当天，徐队长，我看到有介绍说当时地质医疗队的医生们写了一个请战书，要求立即赶往地震前线抢救伤员，那么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当时地震发生的时候，地质医疗队医生们正在去上班的这个班车上，那么有医生呢用手机上网得知了皮山县城发生了一个大概是里氏6.5级的地震，这个地震级别是不小的，会有比较大的灾情。当时大家分析呢，就觉得这个我们地质医疗队本身啊，无论从技术还是从经验，还有从那个科室种类来说呢，在当地呢都是最强的。那么我们呢，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上前线啊，参加抗震救灾。我呢作为医疗队长，当时呢非常佩服大家的这种精神啊。回去之后，我就写下了抗震救灾的请愿书，所有的队员都签了字。 那这个请愿书是您起草？ 是我亲自起草来写的。 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您还记得吗？ 大概内容就是这样。我们援疆的地质医疗队在得知啊皮山县城发生了里氏6.5级地震，对当地的百姓和民众造成了比较大的灾难和损伤。那么我们身为医疗工作者，责无旁贷，有义务救死扶伤，参加抗震救灾的工作，大概就是这个内容。 那后来是去到了地震的前线去参加了这个救治工作吗？ 由于这个地震呢造成的损伤，造成的这个损毁呢比较大，本身皮山县医院 在地震中呢也是受到了严重的损毁， 它 的很多医疗设备和医疗设施都不能正常的发挥作用，那么大批的伤员都需要转运出来，都需要转到我们地区医院来继续接受治疗。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地区医院的党委就要求我们地质医疗队在地区医院原地待命，随时接诊这些转运出来的重症伤员。 那么后来不断的有伤员转过来之后，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那么从地震当天开始，大量的伤员陆续的转到了我们地区医院，前后呢大概有19名，都是相对比较重症的患者。 嗯，这些患者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这些伤员呢，大部分是骨科的，就是倒塌的建筑物砸伤的，主要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医疗队呢，主要参加了其中6例的相对比较危重一些病人的抢救。比如说啊，我们地质医疗队的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楚亚明大夫，他在地震当天呢接到了医院的指示，马上赶赴了这个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他在手术台上连续的奋战了10余小时，完成了5台大的骨折的这个创伤的手术，那么一直到凌晨6点，那么才回到驻地。 就是说这5例手术啊是连续做下来的是吗？ 是连续做下来的，那么持续了11个小时。 所以说也可以看出当时情况的紧急，是吧？ 对。 那还有没有别的我们抢救的病例呢？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医疗队还收治了一个在地震中呢最小的一个伤者，那是一个4岁的维吾尔族的一个小男孩，那么他由于被压在了这个倒塌的房屋中呢，下颌骨骨折。当时呢接诊的这个病人呢是我们医疗队来自口腔医院的冯志恩大夫，那么他的专业呢就是颌面外科，他带领了我们医疗队内很多专家，像神经内科专家、神经外科专家，另外像儿科专家，还有麻醉科的主任啊，一起为这个患儿呢进行了几次的会诊。那么这个手术呢做的是非常成功的，手术后呢患儿的全身情况迅速就好转了，而且最值得可喜的一点是在这个患儿的面部没有留下任何的瘢痕。 看来这个孩子的康复情况还是很不错的，是吧？ 对。 那么台医生，我听说小朋友他在手术的前一天，医疗队的医生代表还去看望了这个小男孩。 对，是这样的，我们医疗队1700人呢代表我们整个医疗队去看望了这个小孩，一个方面就是说缓解一下家属和孩子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情绪，另外一个方面就对他一个进行一个集体的一个在职的一个会诊，然后我们也给他带来了蛋白质粉啊、奶粉啊和玩具等用品，然后很好的缓解了孩子和他家属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情绪。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一段当时的录音。 叔叔阿姨给你买点礼物啊、这个是蛋白质粉和奶粉，因为他做完手术以后他也不能吃，给他沏着点喝。 这是应该的。然后呢，明天手术呢，你们不用紧张，手术我们一定尽力的啊，一定给你们手术做好。 这次地震中的救治工作对于医疗队来说啊，应该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那么很多时候啊，是不是都是需要队员齐心协力才能完成一些工作的呢？ 确实是这样，我们这个医疗队呢是一个非常团结的一个整体。那么大家呢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大家总是非常团结的。 比如说当时我们有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比如说当时啊正值7月份，那么很多医生呢面临着需要返回北京啊去申报职称，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医生呢面临着休假的问题，很多医生呢已经预定好了机票和车票准备返京了。当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那么大家毫不犹豫的放弃了休假，这些医生呢纷纷的退掉了机票和车票，那么大家就随时待命，那么迎接抗震救灾的工作。 这些细节我们了解清楚了，也听出来了北京援疆和田地质医疗队是一支非常团结的队伍。那据了解，医疗队的21名骨干医生分别来自北京市属20家综合医院，比如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附属天坛医院神经内科、附属友谊医院泌尿外科、附属同仁医院眼科，还有积水潭医院骨科等等。那么医生们是今年3月初来到新疆和田，距现在呢不到半年的时间，已经在和田地区开创了39项第一例的工作。那么徐队长，这些工作主要包括哪些突破性的内容呢？ 你像普外科方面的，我们开展了腹腔镜辅助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辅助根治性全位切除术， 那么神经外科方面呢，开展了脑室肿瘤切除术、丘脑肿瘤切除术，在妇科方面的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另外像泌尿外科的经皮肾镜、麻醉科的喉罩全麻，还有可视化技术的应用等等。 那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哈，屈大夫，您是从事消化道肿瘤的，那从您的专业角度讲，当地的情况，就是说以前这些疾病的诊疗情况怎么样？ 那么和田地区呢，当地它本身是一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高发地区，主要由于当地的百姓他这个饮食习惯是以肉食为主，那么烧烤和炭烤比较多，所以的话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呢是高发的。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既往这些消化道肿瘤在当地一般得不到比较好的一个治疗，这部分病人呢大部分都转到了1000多公里外的乌鲁木齐的医院或者内地的医院去治疗了，它的治疗成本就相对就比较高了，这样的话呢有很多人就因此放弃了治疗，错失了一个比较好的治疗的时机，非常遗憾。 嗯，啊，我们问问台医生，面对瞿队长介绍的这种当地消化道肿瘤高发的情况，医疗队的专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是这样，就是我在医院之后的话，提出了一个消化道肿瘤防治的关口前置的概念。 嗯，关口前置是吧？ 对对对， 哦，这是什么意思呢？ 通俗的讲，就是我们对肿瘤呢得需要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既往地区医院发现的这些肿瘤呢。包括食管癌、胃癌、结肠癌都是一个偏晚期的一个患者，好多患者都没有一个手术的一个机会，甚至连化疗也都没办法做了。像如果能够尽早的发现这些消化道的一个肿瘤，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甚至说有的病人可以通过内镜治疗达到一个根治的这个目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关口前置的一个意义。医院呢就是表态全力支持我们这个理念的一个实施，投资了180多万购买了一套最先进的2048-4290的这么一个内镜系统，8月份我们就可以用得上了，这样呢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一个消化道肿瘤，尤其是消化道早癌的这个患者。 除了这样的一个设备上的满足了要求之后，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面？比如说病人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配合？ 还有一个呢，就是医务工作者和患者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得需要知道这些患者需要尽快的进行早期的胃镜常见的一个检查。这个我已经在我们消化内科进行了一个全科的医生和护士的一个讲课，然后还有可能的话，我们还得面向整个和田地区的医生和护士进行这么一个全体的医务人员的讲课，让我们更多的医务工作者知道这么一个概念、这么一个理念，还有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设备，就硬件、软件和理念。 是不是这种知识的传播呢，也会使更多的百姓来接受我们这种早期的检查？ 是这样的。 徐队长，对于台医生提出的诊疗的一个建议哈，那您是怎么看的？ 那么台主任的这个观念跟我们胃肠外科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那么如果通过内镜检查能够发现比较早期的病变，对于下一步的我们外科手术来说呢就比较主动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胃肠外科、内窥镜室或者消化道内科能够通力合作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消化道肿瘤这块就会有所作为，那么它的意义将是深远的。我来到地区院以后呢，首先提出了普外科和消化内科和内镜室展开广泛的合作，我的这个建议呢得到了大家的共识，现在来说我们两个科合作得非常好。 那么听得出来，袁江医生虽然是来自不同的医院、不同的专业哈，但是其实在很多工作方面都是通力合作的。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的专业呢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联系，你比如说屈主任普外科和我们消化内科，然后消化内科和感染科，然后我们两科妇产科医生之间，还有手术科室和麻醉科，然后这就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大家呢都是有事呢我们就一块商量，比如说我们消化内科呢就是经常去我们这个普外科屈主任过去会诊，经常一个电话打过去，屈主任就很快来我们消化科看病人了。疑难重症的一些患者就需要集体多学科的一个会诊，比如说地震中那个和面部受损的那个10岁的一个小男孩，然后我们就有口腔颌面外科、小儿重症外科、麻醉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影像科的这么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最终这个孩子呢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抢救。 我想医生们之间的配合与相互的合作一定会促进医疗救治工作的开展。那么现在我们就讲讲援疆医生们医疗救治的故事。我们所在的地方是祖国新疆的和田，和田地区96%以上的人口是维吾尔族，所以啊就会面临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等问题。那么面对这些问题，台医生您是如何克服的呢？ 我们医疗队就是有些安排，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得学习，我第二个呢我们得学习和尊重他们的一些 生活文化和一些宗教的这么一个理念。比如说我们学习维语的话，就是说我们一句阿达西就是一个朋友这么一个意思，然后一句这个亚西姆斯，这个呢就是一个你好的一个意思。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很好的一个拉近我们和当地的病友啊、群众和干部之间的这么一个心理的一个距离，然后体现了我们对他们的一个文化和习俗的一个尊重，就是这样的。 那台医生特别感兴趣，您能给我们具体讲一下，比如说您是怎样把维语应用到您与病人之间的这种沟通上的吗？ 比如说我装内镜的时候，哎，有的病人一看要是个汉族大夫，那特别紧张，再告诉我就一句阿达西亚克西姆斯，这样病人就说哦，这个大夫还听得懂维语啊，他就很快的就缓解了。这样就是说有利于我们这些检查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些深入，就是这样的啊。 所以就是说语言的这种沟通啊，会使病人消除紧张的情绪啊，也会对他们的治疗有更大的帮助。 徐队长，您是如何与身边的维吾尔族同胞相处的呢？ 在与维吾尔族同胞相处的过程中呢，我也是以诚相待的。比如科里的维吾尔族同事、维吾尔族年轻的医生，我对他们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呢，也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的。同时呢，利用自己的资源为科里的同事牵线搭桥，介绍他们到内地去进修学习，拓展他们的视野。对待维吾尔族患者呢，我在全力进行救治的同时，还尽量呢给他们节省治疗的费用。比如说我们在手术台上碰到一个并不富裕的维吾尔族的一个患者的话，那么我就会尽量的减免他的一个治疗的计费。比如说我们放弃使用一些价格比较贵的一些器械，像温和器等，这样的话呢，可以给他们节省大量的这个治疗费用。 您说的那个温和器是？ 那个温和器呢，就是在做胃肠道手术的过程中，在切除了这个病灶的时候，那么我们要重建消化道，那么要重新建立这个消化道的连续性，比如说肠管和肠管之间要做吻合，那么这个吻合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用一个吻合器，这个吻合器呢就类似于一个订书器啊这样一个装置。如果我们不用吻合器的话呢，那么就需要有经验的医生来用手来缝合，那么在缝合的过程中呢，就要掌握这个缝合的这个力量、缝合的针距和边距等等。 但是患者就会省下使用吻合器这样的一个计费，是吗？ 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节省很多的费用。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一个胃肠吻合的一个病人，如果这样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节省上万元的费用。在我们救治的这些维吾尔族患者中，那么经手吻合的这些患者术后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恢复的效果，还没有出现由于手缝而出现并发症的这种情况。 确实是非常好的效果，也可以说是妙手仁心。那现在我们就听听患者们还有和田地区医院的护士长是怎么说的。 啊，不能够，真的好 喜。他说，遇到我们这么关心，他很开心，心里面很充实。谢谢你们。 啊，这个不能够， 非常感动，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挺辛苦的。 你那不是怀着你的，现在这么说要背这么 说。用手两个袋子救我的命，我非常感谢，感动。 谢谢。 我叫郭新文，副主任护士。和田是多地震、多传染病高发区，我觉得援和专家到了，我们是感到特别高兴和欣慰。为啥这样的病人就不用转院了？在以前的话，由于这里技术力量达不到，很可能是转哈市或者乌鲁木齐，给病人、给地区政府都带来很大的经济上的压力。由于援和专家在这样的我们的病人不用走了，我觉得老乡应该从内心感到特别的欣慰和高兴哦。我们内心也是特别感谢你们。我们的医生也得到了一次提高的机会，学到了很多东西。 听得出来哈，援疆医生与当地维吾尔族同胞相处得非常的融洽，而我想呢，这种融合会更好地促进医疗工作的开展，当地百姓与医生们之间的情谊也会不断地加深。 所以说，徐队长，援疆医生除了医治病人，在对当地医生的传帮带方面，是不是也做了些工作？ 是的，其实我们的援疆工作呢，除了做几台手术啊，治疗几个病人以外，最主要的就是传帮带。那么我们需要带出一支队伍啊，留下我们自己的技术。那么我在外三科呢，带着像艾丽、赫贝尔等几个中青年医生来开展这个腹腔镜的胃肠手术。在培训他们的时候呢，我是首先的授课培训啊，结合自己平时的编辑的手术的录像、视频等等。那么在手术台上呢，我是将简单的一些手术的步骤交给他们来完成，手把手的帮助他们操作。 那么经过很多例的腹腔镜胃肠手术的锤炼，那么这些中青年级生呢也在逐步的掌握这些手术的要点，也在逐步的成熟。另外呢，像我们团队的梁建涛主任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像冯之恩大夫带领的颌面外科团队，那么这些团队呢都在逐步的成熟的过程中。 他们是维吾尔族同胞口中的救命恩人。他们是皮山6.5级地震抗震救灾优秀团队。 啊，不能够不能再放弃。 他说，你们这么关心，他很开心，心里面很充实。谢谢你们。 他们要为和田地区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他能知道的所有的东西，愿意交给我。 本期新闻天天谈，援疆记者郑晨近距离接触北京援疆和田地质医疗队，为你讲述北京医生不为人知的援疆故事。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是北京援疆和田地质医疗队的队长，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科副准医师瞿浩，和地质医疗队代表，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副准医师台卫平。欢迎二位。那么刚刚我们讲了援疆医生在7.3皮山地震中所做的工作，也感受到了医生们与当地维吾尔族同胞的情谊。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维吾尔族医生同事对援疆医生是怎么说的。 工作态度非常好，非常认真，而且非常谦虚，每个手术的方案都给我们仔细的讲课，这个方面我们非常高兴。 他给我们教的东西比较全面，包括怎么样对待病人，这个手术的方法，他能知道的所有的东西愿意教给我们。最重要的是在手术当中一收一收的给我们教。 跟大家相处的好吗？ 好，相处的比较好。平时忙完我们这个本单位的工作以后，我们就出去散散步，活动游泳。 可以听出援疆医生所做的传帮带工作得到了身边维吾尔族同胞的认可，而最终受益的我想是和田地区的百姓。那么现在再问问二位，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有没有最棘手印象最深的病例呢？谭医生先给我们讲讲。 有一个是我们在4月下旬的时候给一个两岁的一个小孩取一个胃内的一个异物，是一个2.2公分的锂扣电池，然后的话他爸妈就非常着急，来我们医院急诊拍了一个 X 光，一看哦，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那个身体里面，就知道哦，纽扣电池被孩子给吞下去了。 就是说孩子把一个纽扣电池给吞进去了。 是这样的。 哦，那那个纽扣电池有多大？ 2.2公分，比我们1块钱的硬币呢稍稍小一点。 哦，它的大小相当于一个1块钱硬币的。 稍稍小一点点。 稍稍小一点。 对。 还是要把它及时的取出来，如果不取出来的话，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对对，重金属中毒，需要外科手术，这是一个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当天下午呢，我们就把孩子呢就在手术室。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这么一个战斗吧，终于把它给取出来了。 嗯，当时是怎么取的，或者说这个过程中最困难的地方在哪？ 还是有些困难的，主要是因为是个两岁的一个小孩子，他的解剖学的一个发育呢不太成熟，所以他的胃的结构呢也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另外一个的话，我们那个没有一个很专门的那种针对两孩的一个手术器械，我们都是成人器械。刚开始呢用两个不同的一个取石网板，但是呢都掉下去了，一碰到石板。后来我们换了一个异物钳，然后的话终于呢就把这个纽扣电池那个取出来了。 蔡主任，您刚才说我们取这个纽扣电池用的一个工具是取石网栏， 对 啊，这个工具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取石网栏我们是一般用来取我们胆动脉结石的时候用的，它呢展开之后呢就像一个打开的降落伞，这样呢可以方便的呢把这个纽扣电池呢给夹住。但是就是说我们换了一个椭圆形的，还换了一个 S 型的一个取石网栏都不行。 就是说换了两个这样的工具都没有把它取出来。 对对，太滑了，主要是。 后来怎么办？ 换了一个那种比较大的一个异物钳，然后的话那个呢就是对这个滑溜的东西夹得比较稳，然后我们就慢慢都给拖出来了，是这样。 那对孩子的这个身体有没有什么损伤，或者说孩子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 应该来讲的话对孩子没有什么损伤或者是一个影响，因为很快的话半个小时这个小孩妈就苏醒了，然后的话我们观察了一下而且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另外一个我们这个锂活电池也观察了一下，没有腐蚀，没有腐蚀的话就意味着不会有重金属中毒的这么一个风险。患者呢在儿科观察了1.5天就出院了。 应该说这是一次非常及时有效的处理。那么据了解，当时您还收到了一副锦旗。 啊，就是刚才那个两岁小孩。 哦。 那个，哎，我都不知道，忘了这个事儿了。后来过了两个多礼拜，然后我们党办的主任就说，哎，那有一个那个孩子的一个家属，我在想，哦，可能是两岁小孩的那个家属。后来一看，哦，果然是他爸爸。然后 就是说，家长哈，送了一个锦旗过来，是送给您的是吗？ 也是送给我们科室，还送给我吧，对。 哦，锦旗上写的什么字呢？ 八个大字儿，恩济边疆，代患如亲。 恩济边疆，代患如亲。嗯，听到这八个字啊，我心里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那么曲队长，您能给我们讲讲在您诊疗的过程中啊，有什么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吗？ 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呢，是做的第一例腹腔镜辅助的根治性全位切除手术。那么这例患者呢，是一个63岁的胃底癌的一个患者，这个病变呢应该是在胃底的后壁。那么手术之前，我带领科里的同事啊，对这个病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通过分析这个病例呢，我们发现这个肿瘤呢，很可能啊位于腹主动脉的前方，甚至跟腹主动脉呢有关系。那么至于是不是肿瘤侵犯了，术前呢还是不能确定下来，还得在手术中呢再看。这一例手术呢，其实也是地区医院外科的第一例全位切除手术。那么手术进行中，我们分离到了胃的肿瘤的部分的时候呢，发现那么肿瘤呢跟这个腹主动脉那么是固定的。如果这时候强行分离，一旦损伤了腹主动脉，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提前做了辅助切口，放一只手进去进行了探查。在探查的时候发现这个瘤子是可以被推动的，这就说明它跟这个血管的侵犯呢并不明显。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肿瘤从腹主动脉的前方完全的分离切除下来了。 那么所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那么这个手术这么切，那么其实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但是如果不切的话，那么预后就比较差了。很多人呢，他们不接受化疗，所以手术切除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唯一的选择了。虽然冒着很多风险，但是对于挽救生命来说，那么这个风险还是值得的。 曲大夫，您做这个手术是从几点做到几点？ 那么我们基本上是从中午12点，那么做到了下午6点半， 大概是近7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手术的过程。 对。 那么下手术台之后，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下了手术之后，我的整个里边穿的这个刷手服都已经湿透了啊，都已经被汗水浸透了。那么后来这个病人的恢复情况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也十分的欣慰。 可以说非常不容易哈，是吧？ 嗯。 那原有中呢也流传着一句话，说一人援疆，全家援疆。所以每一位援疆人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在支持着。 是这样的，我们医疗队21个大夫呢都是30多到40多岁的年龄段的这么一个大夫呢，是各个医院的一个主力，同时呢我们也是自己家里面的一个顶梁柱。然后在我们这个队里面的话，今年呢我们有一个同事的孩子呢是高考，一个孩子呢是中考，还有一个孩子呢是小升初，还有4个呢孩子呢是幼升小，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呢就是今年幼升小。原有中的这帮孩子最小的呢是1岁。那援疆真的可以说是抛家舍业，然后其实受累的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各自的另外一半，家里面事情都是各自的爱人在处理，真的就是一人援疆，全家援疆。然后我们每个大夫后面都有自己的一个科室，还有自己的医院跟领导和同事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呢在临床上如果碰到一些棘手的一个问题，立刻打电话呢到我们北京的一个科室的一个主要领导的手上，他们都会及时的给我一个帮助和答复，这样的。 嗯，那么听完台医生您讲这个，我更深切的体会到哈，援疆应该真情，应该实干，应该科学的来做这项工作。那么在援疆历程近半的时候啊，您有什么样的感悟和目标呢，台医生？ 新疆呢非常大，占了我们国土面积的一个1/6，各种各样的原因，它的医疗卫生事业还是比较落后的。然后我们医疗队呢在和田呢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欢迎。然后本地的干部群众呢是非常的信任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呢能够达到提高本地的医疗水平，培养当地的一个医生，还能够更好的促进民族团结的这么一个目标。 曲队长，我也听说过有人说啊，来援疆呢要回答3个问题：援疆呢我要干什么，援疆我能干什么，援疆我要干成什么。那您作为一位援疆医生，您怎么回答这3个问题？ 那么我首先呢要尽力的救治当地的患者啊，因为当地呢有大量的消化道肿瘤的患者，我本人就是搞这个专业的，那么我会尽我的全力，尽可能多的